在钟鼓楼、社稷坛和太庙片区、中轴线南段片区以及仙农坛和天坛片区都实现了多点突破。 我们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明确的时间是2020年7月到2023年6月。2023年6月是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国际遗产专家到中轴线实地来考察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在2023年6月之前，我们这48项任务必须完成。 考察中，市政协委员围绕立法、文物活化、公众参与等方面，为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建言献策。 涉及到国家单位，涉及到各个层次，这样我觉得这个立法应该上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第二个呢，就是腾退保护和活化利用，怎么把这个矛盾结合起来？ 中轴申遗应该是一个公众参与，能够让这个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申遗成果的一个过程。怎么能够改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居住环境，我觉得也应该是中轴申遗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来关注城市环境方面，2021年7月份，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办按照关于印发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考核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围绕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诉求、小卫星监测及视频监控、专项检查和媒体曝光四个方面，采取千分制扣分开展考核，并按照综合考核得分进行排名。按照考评体系框架的功能区分组，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中心城区、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第一名分别是西城区、海淀区、昌平区和延庆区，而最后一名分别是东城区、丰台区、顺义区和门头沟区。下一步，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办会进一步认真落实市级新版考评工作方案，切实巩固建党百年环境整治成果，全力做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保障工作，持续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紧盯群众反映的环境突出问题，不断地提升群众身边的环境水平。说到环境建设，我们再来关注，日前水利部对全国地下水超采区2021年第一季度水位变化情况进行了通报。延庆区地下水水位同比上升1.42米，排名全市第一。因为经济快速发展，超量开采地下水破坏了采补平衡，致使地下水严重下降。延庆区、平原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超采。为了改变现状，涵养水源，延庆区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把地下水综合治理工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打出控、调、换、节、疏、管等组合拳，推进地下水资源涵养和保护。作为涉农大区，延庆区呢也把破解农业节水困局摆在了头等位置来抓，从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入手，推进农业试水种植和量水生产，不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推广大豆、杂粮、薯类作物的种植比例，并积极普及旱作、渔养等技术措施，有效减少了农业灌溉开采地下水量。在坚持节水优先的基础上，延庆区也通过多种举措推动地下水置换，初步建成城南再生水配套管网，建设再生水加水口19处，引导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和小区物业等用水户在河湖补水、园林绿化、道路喷洒、洗车、空调、锅炉、大型建筑冲洗、消防等方面使用再生水。据统计，延庆区2020年利用再生水1130.25万吨，截至2021年7月底，已利用再生水823.01万吨，也大大减少了新水的使用量。并且在2020年5月，延庆区投入使用地表水厂、净水厂，以20%配比与地下水混合向城南地区供水，后逐步提升至城南供水的60%，日供给达到7200吨左右。这种以地表水源为主、地下水源调峰的双水源保障运行模式，在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有效减缓了长期以来开采地下水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除了在减字上下功夫，延庆区还在增字上求突破。2018年到2021年8月16号，向归水河流域生态累计补水10296万立方米，向13陵水库累计输水3332万立方米，也有效地涵养了延庆区、平原区地下水。继续关注延庆，

濒危程度加剧，因此对名录进行科学调整必要而迫切。新版名录中15种植物在北京有分布，其中百花山葡萄、轮叶贝母、七叶铁线莲、红景天、甘草、丁香叶忍冬等12种为新增补物种。值得一提的是，百花山葡萄是北京特有的野生植物，也是本市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和普通的山葡萄相比，百花山葡萄叶片的叶裂更深，通常呈鸟足状。1984年它首次在野外被发现，由于环境变化数量不断减少，目前百花山葡萄野外植株加起来也就2株，处在极度濒危状态，且一度长势衰微，多年不开花结果。而在精心保护下，去年109国道旁的植株多年来首次开花挂果。市园林局的相关负责人说，将进一步加强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并进行濒危野生植物的人工繁育，扩大植物群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在城市副中心通州西集镇的沙谷堆村，有一个富得反自然的小型农场，它的主人是土生土长的西集沙谷堆人。曾在某一线广告公司工作的他，从2009年开始接触农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获取美好生活能量的社区，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可以收到一份特别的惊喜，度过一段与大自然的愉悦时光。他和他的创业项目也参加了今年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现代农场要如何创新？依托通州西集的地理自然条件，又怎样发挥小农场的大价值呢？今天乡村振兴故事为您讲述通州草女的阳光农场。 我就是通州西集镇的土生土长的沙谷堆的村民。我之前是在广告工作，在 CBD 作为一名出入写字楼的这个白领。 在距离北京40公里的东南角，是有着京郊樱桃第一村美誉的西集镇沙谷堆村。这里出品的樱桃远近闻名，这儿也是草女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印象中的家乡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的村子其实可以达到那种夜不闭户，比较简单，放暑假呀什么的也会在周边的这个小溪边啊捉着小鱼啊捉着小虾呀，然后逮个小蝌蚪什么的。可能是打小在村子里长大吧，可能对土地本身就是有这种土地的情结。 在家乡创办农场之前，他在北京 CBD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之所以有了想要回乡创办农场的想法，是源于自己从小对农业的喜爱和身边朋友的影响。 返乡创业的话，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想回来把更多的田园的美好生活给我身边的这些城市的人，告诉他们这个现在的这种都市田园和之前的这种大家对农村的那种印象的一些改变吧。觉得我家乡的这个自然优势都比较的好，我们在大运河畔，然后我们西集的大樱桃的话在北京也比较的有名，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农业部授予的一村一品的地理标志产品。 而真正促使他把想法变成行动，还源于一次日本之旅。这次旅行回来，他开始了漫长的积累和用心的考察。 2013年的时候去了日本，在那边玩的同时呢，也考察了一下当地的农业的一个情况。发现的话，就是日本那边基本上做的都是那种小而美、小而精的那个农场。那就从这点的话，就给了我一个启发。那我，有自己家里的一块地的同时，能不能也做一个小而美的精致化的农场？会利用这种工作时间，多数的这个周末时间、假期时间就开。开始去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的这个农场，包括规划呀，一点一点的在做。2019年的话，也是在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大背景下，然后就觉着，我觉着回到农村可能会是一个适合的机会。 西集镇地处通州区东南部，镇域面积91.4平方千米，境内水系丰富，北运河从沙谷堆入境，独特的沙土条件适合樱桃生长。另外，这里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集镇农办负责农旅融合的何爽这样说： 西集镇其实它的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像由高跷会、小车会组成的西集民间花卉，这些都兴盛不衰，还有就是被列为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俊风车、王文民团花剪纸等等，这些匠心独运。除此之外，咱们这儿还有就是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刘少棠，他是出生在西集镇的儒林村，他笔下的这些蒲柳人家如今在那个运河河畔还能够依然能够见到他们的这些身影。在美食上的话，咱们这儿有菜团子、糊饼、家宴丸子、西集小鲍鱼等等这些特色菜品，然后再搭配上咱们这里的一些本土的时令果蔬，这些香味十足的西集家宴能够让游客流连忘返，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西集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旅游内容。 这些年西集也在依托农业和地理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农旅融合项目。何爽介绍， 因为西集它本身的定位就是打造生态休闲小镇，重点就是发展这些高品质的绿色产业，还有网络安全产业，草女阳光农场，还有就是像民宿，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就能够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也能够为我们现在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作用，发挥出我们农业的这些生态休闲价值。 在长达几年的积累和准备后，看到了西集农旅发展前景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2018年，草女从广告公司辞职。2019年，利用自家的30亩地，实现了从广告人到新农人的转变，正式推出了自己的阳光农场。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正式经营农场的第一年，他就遭遇了打击。 2019年的时候，在樱桃上市的一周之后，就赶上了冰雹，毁灭性的，就基本上能做到那种颗粒无收。当时是联合村里头的大概几十家的农户一起去做供应的，只能是上架了一周就全部下架了，因为，受过冰雹之后的樱桃，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对于一个这种从无到有的这种品牌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第一年就是当头一棒，就是当时确实是特别难受。 而这一次的打击也给他带来新的思考和改变，不能再像父辈那样单纯的仰仗农业这一单一产业来经营农场。 那一夜确实也是没睡着觉，就是真的是心疼，一是心疼老百姓种了一年的这个樱桃辛辛苦苦的最后变成颗粒无收，也会觉得说不能再这样靠天吃饭了。然后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这种创业思维或者是经营农场的思维，要和我父辈的这些传统农民要有所改变。改变从何而来？可能就是从不靠天吃饭，包括多种经营来开始。 这次打击之后，草女开始了农场发展的创新尝试， 就是我们还是要以农业为根本，然后就做了这个共享菜园，包括我们樱桃砸了之后的话，那我们还有场地嘛，可以做到营地拓展，比如说露营。那除了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樱桃采摘的产业之外，我们又开始做了这个农业周边的延伸板块，就是我们的精品民宿，把村里闲置的这些这个民宅，然后通过我们再次的设计改造，让城里人能达到这种享受这种田园生活的同时，还能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然后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转变吧，油然而生了现在的这种农场的业务板块，是4个板块： 种植、亲子、采摘、民宿等。依靠多年广告从业经验和思路，运用互联网宣传模式和4个板块的用心打造，在2年多的时间里，草女经营的农场已经实现了盈利和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村里的这些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民宿的保洁人员，包括我们农场的一些餐饮服务人员，尽量呢会用我们当地的这些人。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能提高当地人的一些收入，也不是特别累。因为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团队当中多数是宝妈为主，我也不用出村子，就当是在自己家里打扫个卫生，但是我还能赚到钱，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近年来，西集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优势，以生态休闲小镇为发展目标，做足留住乡愁留住美的文章， 加强生态保护，抓好治理防范，发展绿色产业。而9月20号，环球主题公园在通州正式面向大家开放。阳光农场距离主题公园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大家对未来西吉的农旅发展前景十分乐观。西吉镇农办负责农旅融合的何爽说，通过打造成功的农场样本，希望影响更多农场主，打开思路，而镇里也会提供帮助。 传统的农业发展可能你只能形成单一的收入模式，但是像草女这类家庭农场，它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收入方式，能够引导我们农业发展一个新型的态势，为我们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从而能够发挥出我们农业现在的一个生态休闲价值。西吉现在主要是抓住这些农场庄园的一些特色，然后整合起来企业、村庄、村民各类资源，通过对这些农户啊，或者说农场进行改造、提升、升级，从而加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村一品美丽乡村建设，优化我们旅游的线路，引入头部资源，推动这些特色拳头产品的建设吧。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中秋节到了，这国庆七天长假也就不远了。秋高气爽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人员来往频繁，流动性大，也增加了呼吸道、肠道等传染病的传播风险。近期国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并引起了聚集性疫情，加上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疫情防控工作严峻复杂。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呢，就跟您说说疾控中心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提示。第一呢，是要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进返京人员要自觉配合道路卡口、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场所的检查，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配合并支持相关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第二，要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出行前要到政府相关疫情网站提前了解目的地病例报告及中高风险地区情况，随时了解疫情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相关防疫政策。您呢，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查询各地防疫政策措施。此外，还要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尽量避开热门景点，实行网上预约错峰出行。各景区景点呢，也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三，是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室外活动为主，建议前往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游玩，以家庭游为主。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要避免外出。老人、慢性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远行。四，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北京呢，从7月20号已经启动高中阶段，也就是15到17岁人群的接种。8月初启动了初中阶段，12至14岁人群接种。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因为出游错过了疫苗接种。五呢，要减少不必要的聚会，避免在密闭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也要做好个人防护，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科学佩戴口罩，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必须要佩戴口罩、验码测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此外，外出游玩期间也不要暴饮暴食，要规律用餐，合理膳食，实行分餐制，拒绝食用野味。外出游玩时要增强防病意识，避免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最后一点，就是旅游归来后要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也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就诊时不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要带病上班，要向单位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等等。也希望大家在两节期间外出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